回头望，梦想刻在远方，一路走一路望，故乡。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秘密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春又一庄，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，一步老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。